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十二集，橙子的心里松动了一下。如果这个家伙能够赚钱回来，那么就解决房租的问题了。如果他长期赖着不走的话，自己还真养不起。虽然他口头承诺说要送给自己龙宫宝物，橙子喜归喜，但没敢完全当真，只是说说而已。龙宫宝物看都看不到，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倒是龙三靠自己的工作赚一些钱，给他减轻一些负担，这实实在在的。 那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吧，看一看再决定吧。 橙子得先确定那不是骗子才可以。第二天，他首先打电话给公司请了假，然后陪着龙三找到了位于一座漂亮写字楼中的天达平面模特有限公司。大胡子摄影师看到他们进去，两眼放光，热情地迎上来，一把拉住黎的手。 哎呀，哈哈，我就知道你会来，我一直在等你。 被完全无视的橙子不爽了，挤到两人中间，迫使大胡子的手松开。大胡子这才发现了多余分子。 哎，你是？ 大胡子的眼里毫不遮掩的轻视。 他的家长。 橙子一板一眼的回答。 家长？ 我还没有同意，我想先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 大胡子连忙点头。 好，应该的。 说完带领他们参观了足足占用一个楼层的公司。他们有专业的摄影棚、模特的更衣室、化妆室，以及紧张工作的模特和工作人员。橙子虽然是外行，但也可以感觉得到，这的确是一家正规的模特公司。 你觉得还满意吧？ 大胡子问黎。黎看向了橙子。他说了算。眼睛里却充满了希冀。大胡子不情愿地看向橙子。 家长小姐，您觉得？ 也许看惯了1米75以上的身高，所以不习惯俯视的动作，大胡子的眼光多少有些鄙视。橙子感觉有些不满，但黎似乎很期待这份工作，而且他得承认，也许这个工作非常适合他，所以点了点头。大胡子大喜。 那么我们先开始工作吧。今天要为一个名牌男装推下几株大款，你的气质再适合不过了。 摄影棚内简洁的背景、专业灯具、银色的反光伞、专业的摄像器材，黎换上了一身休闲男装，随意地站在背景前，灯光打在他的脸上，肌肤玉白无瑕，五官棱角分明，蓝眸深邃清澈，美到无懈可击。他的脸却是没有经过任何化妆，化妆师在他面前待了10分钟之后，扔下化妆工具叹道，如果模特都长他这样，那么自己就得失业了。橙子也看呆了，镁光灯下的黎是如此完美，让人窒息。黎先后换了几套衣服，他似乎能够赋予衣服灵魂，穿什么都光彩照人。现场的工作人员虽是见多识广，也不禁目光痴迷起来。橙子清晰地听到大家集体吞口水的声音。 哎，笑一个。 大胡子的话扯回了橙子飞到天外的魂儿。黎的脸上却微微显出一丝不悦。 来，笑一个嘛，你会迷死所有女人的。 大胡子催促。黎的眉头干脆蹙了起来。我不想笑。他冷冷回答。大胡子的脸也拉了下来。 你不是挺会笑的吗？都是笑呀。 橙子有些紧张，一边想着一边着急地朝龙三挥手。龙三朝这边看了一眼，却仍然没有笑的意思，脸上浮起一丝不耐。 好。 大胡子大叫一声。 不用笑了，你方才那个神情很有男味啊，哈哈，不错不错，比笑更有味道。好了，休息一下，等会儿进行下一组。 说完朝里走近几步，看样子想就方才不听指挥的问题训上几句话，却硬生生的被离寒意顿生的眼光吓得停住脚步，转身走向橙子。 家长小姐，他怎么不肯笑呢？我这才想起来好像没见他笑过，一个模特怎么能不笑呢？请您说一说他，让他配合摄影师，否则的话他的外表再出众我们也无法合作。 橙子抱歉地答应着，溜到离的身边抓住他胳膊问， 喂，刚才你想什么呢？人家让你笑你怎么不笑呢？幸亏碰巧过关了，要不人家要生气了。 我不是卖笑的。 卖笑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嘛。喂，你现在呢是模特，是在工作，配合摄影师的要求是你的职责所在，这是基本的敬业精神，懂不懂啊？ 李郁郁不语，橙子安抚地拍了拍他的头。 好了好了，乖了，下次啊，他再让你笑你就笑一个好不好？ 李不情愿地点点头。十分钟以后，大胡子宣布第二轮拍摄开始，李却久久没有从更衣室出来。大胡子喊了几声， 哎，模特，模特呢？ 橙子也急了起来，翘首张望。砰的一声巨响，更衣室的门被撞开，一个人应声飞出，重重摔在3米开外，哭喊不止。摄影棚内顿时大乱，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大胡子嘶声大叫。被撞开的门里，李走了出来，满脸的杀气。所有人惊呼一声，后退一步，橙子赶忙扑上去拉住黎的手臂。 你干什么呀？ 黎不回答，蓝眸凶狠地扫向跌倒在地的那个人，向前迈进一步，那人顿时吓得缩成一团嚎啕起来。橙子死死地扯住他，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脱我衣服。黎怒气冲冲地说， 大家好，我是橙子娘亲的演播者七梦哲人，欢迎大家多多订阅评论加点赞呢。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